现在是启读经文时间哈， 经文不是很长， 是在以赛亚书40章1到11节，我们同声一起念好不好？一二三，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有人凶喊地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 在沙漠 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 都要改为平坦， 崎崎岖岖的也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都进谷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干枯，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 唯有 我们的 神的 话必永远立定。报好消息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消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啊、你们的神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臂膀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也在他那里，他的报应也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臂膀聚焦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众弟兄姐妹，我们把时间交给黄牧师。 那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因为这个 allergy 哈、啊，就不太舒服哈、啊，所以我们会特别为这些弟兄姊妹祷告哈、啊。然后上个礼拜因为我们也比较忙哈、啊，所以今天我们没有这个英文的周报哈、啊。But today all our passage on Isaiah chapter 40. If you have your Bible or your cell phone, you can take a look at Isaiah chapter 40.、Yeah. OK 哈、啊，那我们也为一些出城还在旅游的，像小秋、像朱莉他们去旅游，来祷告。特别大家我们都知道，就是上礼拜二的时候啊，胡林姐妹啊，因为这个在高速公路旁边哈、啊，就被一辆从高速公路出来14哈、啊、的车子撞到，她的肋骨断了4根，然后这个锁骨哈、啊，就是脖子前面这边啊，也断裂哈。啊，所以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很痛啊。所以请弟兄姊妹特别为他带祷哈、啊。他住院了2天就回家休养，因为这个也没有办法打石膏或者怎么样，只能固定住而已啊，让他自己能够复原。所以为胡林姐妹她的这个复原啊，求神给她很好的这个复原的能力啊，骨头能够复原。未来这2-3个礼拜比较没有。就没有办法开车了哈，所以弟兄姊妹也可以来关怀他啊。我也知道一些弟兄姊妹已经在探访他哈，所以先上感谢。那上个礼拜再早一点是钱妈妈在家里不小心摔倒啊，所以他的右边的这个 hip 然后手都受伤，那 后来做了手术，那现在已经出院了，在复健当中啊，就在 HEB Hospital 啊 ，The Parkwood Healthcare just beside our bill。Living 哈 ，Senior Living 哈，就所以现在那距离我们比较近哈、啊，所以弟兄姊妹也可以去探望他。那在复健的过程是很辛苦的啊，因为你要拉筋啊，这样都会痛啊，所以特别为钱妈妈来祷告哈 啊。那当然我们感谢神 Bill 住到这个 Parkwood 这个 Senior Living 啊，是很不错的地方啊，各位可以去参观哈、啊。上礼拜天我特别去参观哈。啊啊，真的是挺好的哈、啊。如果老人家住在里面，每天3餐有人为你预备2餐，啊，然后有人开车带你出去 Walmart、Kroger 买菜，你要去看病，有人开车接送你， 啊，所以然后大家一起吃饭啊，大锅饭啊，然后主日的时候他们那边有聚会啊，所以我们去的时候看到那些老人家都穿得很整齐啊，中午在吃饭，因为他们刚才在他们里面已经聚会结束了哈。啊，感谢神啊，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啊，比尔能够住进去啊。我们继续来关怀啊，我们关心我们身旁的年长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是的，我们知道一些弟兄姊妹因为这个 allergy 啊 ，suffering from allergy， so we pray for all the people 啊 ，brother sister， so that we can overcome and where our immune system 啊、，we will recover soon 啊，啊，为我们这些在啊过敏很难过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复原啊！下礼拜是一个 Spring Break 啊，我们希望一些弟兄姊妹都能够有一个好的休息的时间啊！特别求主纪念啊，胡林那在手术后之后的复原，他的肋骨、他的锁骨啊，也减轻他的疼痛啊，让这个啊身体的愈合啊，这骨头都能够愈合起来啊！未来这两三个礼拜的时间，求主与他同在。也保守钱妈妈的复健啊，我们知道非常的辛苦，求主你来兼顾她的信心，也让她在这个 nursing home 里面有好的照顾，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将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那今天我们继续我们这 一连串的信息哈啊，每两个礼拜我会针对弟兄啊，如何成为一个属神的属灵的弟兄，每一个礼拜之后就有一个内容提到了姐妹如何成为一个荣耀的一个帮助者，可是你会发现啊，弟兄需要姐妹的帮助，但是如果姐妹累坏了怎么办？姐妹自己都觉得啊，我已经 burn out， 我已经 worn out， 像今天讲，我已经 worn out 了哈、啊，我不仅帮不了你，我都自身难保了，怎么办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内容哈、啊，各位看到各位周报就是 brave。啊，这个勇敢哈、啊，这是其实是一个姐妹的一个查经的一个材料。那、啊、我特别去研究它，也参考它的内容啊啊，它提出了许多姐妹会遇见的问题。I am worn out 啊 ，I am suffering a throne 啊，各位看各位周报的封面哈、啊、，I am undisciplined，I am trembling inside，I am invisible，I am broken 啊。就是我们姐妹们会遇到这许多的问题，我们要如何的来透过神的话语得到安慰跟帮助哈、啊？我讲弟兄需要帮手，可是姐妹自己我们也可能会 warm out。 什么是 warm out 啊？用中文讲没力了，疲乏困倦了、啊、好像我的油用完了、啊、好像我的精力也用完了。我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类似的情况，什么时候你会觉得 I warm out， 我觉得疲倦困乏啊？什么时候各位会觉得 warm out， 不管是弟兄或姐妹， 压力太大生病 啊，生病 OK， 生病的时候啊，各位 allergy 睡不好，第二天起来我完全没有体力啊，做早餐呢 啊还有呢，什么时候你会觉得 warm out？ whenYou will feel you are warm out because、啊、比如说、啊、今天家里人、啊、有一个意外啊，比如说、啊、刚才我们姐妹出了一个意外，那家人也需要照顾，对不对啊？或是我们说前妈妈住院，家人也需要照顾啊，而且是可能是24小时啊，我们可能急急忙忙的回家灌洗，又要来陪伴病人在病床上 warm out啊，好累啊，好累啊！我上礼拜我发现许多姐妹们可能跟我一样，也是经历到这种情况哈、啊，好像一件事情啊照顾好了，又有一个新的事情又发生了哈 啊，我想可能苏妈妈体会很深刻了哈、啊，这么多姐妹有、哎、啊出了、事情需要照顾 ，I'm worn out。那这个作者叫 Angela Thomas 啊，他把这个题目贴在他的 Facebook 上啊。短短一个小时就有300多位他的听众哈、啊，他的读者贴上去 I am worn out because、啊、因为我的孩子怎么样，因为我丈夫怎么样，因为我的工作怎么样，因为我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有太多事情会 worn out、啊、有一天有个姐妹打电话给我说啊，她车子发不动了，她 他要去报税，他车子卡在他的门口，要我去救他，那他开车开不出来啊。很多事情突发的状况会发生，我们束手无策啊，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觉得疲倦，我们觉得困乏啊。可是正如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第四十章啊，我们的主里的带我们读的啊，这位神怎么样，他却不会疲倦，不会困乏。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二十九节啊，这位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所以神不像我们，他不会疲乏困倦。不仅如此，他还要更新我们，赐给我们力量，他也能够来转变我们，赐给我们力量。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学习，来认识神可以用怎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当我们疲乏困倦的时候，因着许许多多的事情，家庭的事情，工作的事情，身体的软弱啊，教会弟兄姊妹的需要，我觉得疲乏困倦啊。其实这段时间也是如此哈，不管是我自己也好，或者 my wife Judy 也是也好啊，她觉得啊，我的重担好重啊，怎么办呢？神可以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第一个提到了是神的同在，可以来更新我们。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怎么样？可以到我这里来啊！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啊！到我这里来的人，使你们得着安息。所以，神的同在可以使我们得着安息。如何可以有神的同在呢？刚才读的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二十七节。”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我们好像找不到神，看不见神，我们没有办法感受到神的同在。你感受到神的同在吗？什么时候你感受到神的同在？你如何感受到神的同在？当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当神透过某一位弟兄姊妹来关怀你、帮助你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神并非消失了、隐藏了，好像他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觉得好像神 invisible。但是这位创造地极的主，他并不休息、并不困倦。我们照顾我们的家人、照顾弟兄姊妹会疲乏困倦，这位神他不会疲乏困倦。所以我们要寻求神的同在啊！从各位日常生活开始，我们寻求神的同在，圣灵的感动。但是当我们希望得到神的帮助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等候。 Many times we experience a divided wait before refreshment 啊，什么意思呢啊？在今天待会我们会读的今天要读的经文哈，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第四十章三十到三十一节，他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各位周报上中间哈，本周背经，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有些英文直接说 wait up on the Lord， 等候，好像是说啊，我比如说我跟某一个人约会，我在等候，我要坐车在等候。那有许多英文的翻译直接翻译成 I hopeMy hope on the Lord, my trust in God. 所以不是你在这边很消极的在等候，而是因为你有一个盼望，有一个信靠，神会回应你的祷告，神会改变你的处境，神会赐给你能力啊！所以我们不是很消极的 passive waiting, just waiting, 而是我们带着一个盼望，带着一个信号。我不知道各位跟某一个人有约的时候啊，比如说男女朋友，你们在约会的时候啊，几点要在哪一个餐厅吃饭，结果你等了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对方还没有来，你会不会继续等下去啊？啊，可能有人弟兄等了五分钟、十分钟，这个女朋友不来，我就生气了，就走了。 也许他忘记了啊，等等等等啊。我们对人没有办法有那样的信靠啊。可是如果说啊，今天是总统啊，美国总统要邀请你去参加他的白宫的晚宴，几点钟他要派车来接你啊？你在里面等了十分钟、二十分钟，车子还没有来，你会不会继续等下去？你就会继续等下去啊！总统应该不会失言吧？啊！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总统也会失言，哈哈哈，总统也会不守信用哈。但是如果神呢？你愿意等候神多久的时间？我们看到旧约里面有许多的例子哈，等候神是不容易的，因为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功课，信心的一个考验。旧约里面的约瑟他等了多久啊？他十几岁的时候被卖为奴隶，后来又被送到监牢里面，等到他做宰相的时候已经三十岁了，他等了至少十几年的时间啊，可能十三年的时间，如果他是十六岁十七岁被卖的时候，三十岁做宰相，他等了十七年。那摩西呢？摩西他杀了这个埃及人，逃到旷野里面牧羊，什么时候神再度用他？神等了四十年才再度使用他。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也流浪了四十年才得以进入迦南。当然我们不希望等这么久啊！如果你为你的家人祷告，希望他认识主，你希望你的处境改变，你的病得医治，我们不希望等候这么久，但是通常都有时间在等候。你发现耶稣也常常有许多时间退到旷野里面来亲近神，来等候神。即使在耶稣复活之后，他也叫他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下。我们需要等候，这个等候不是在那边很消极的等候，知道，但是我们是带着信心，带着盼望来等候神要来更新，要为我们来开道路。所以第二点，我们会有一段时间等候，在等候的过程里不容易啊，病人需要等候来复原复健，我们需要在这个时候我们彼此鼓励彼此支持，需要等候。第三个提到了安息日，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啊。怎样能够得到安息，怎样能够得着休息啊？那如果各位是二十年前来美国读书，而且在这个 Bible Belt 我一个同学读神学的时候，他说他二十年前到 Oklahoma 读研究所读博士班，他说那个时候礼拜三晚上沃尔玛都不开的，为什么呢？大家都去祷告会了。礼拜天早上沃尔玛有开，可是没有人去，为什么呢？大家都去教会了这是二十年前的光景。那时候大家知道我礼拜三要放下来一个周间我累了，我需要来到教会，我需要彼此代祷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我发生许多事情，我需要彼此代祷。那礼拜天呢，我要放下我的工作来到教会里面重新得力，在诗歌当中，在祷告当中，在神的话语当中重新得力。所以安息日不是一个限制，好像 OK 礼拜天的时间上帝要占用你的时间，不是的，而是在 Sabbath 安息日主日这一天我们来重新得力。所以各位愿意在安息日的时候分别为圣重新得力吗？不仅是各位，各位的孩子们也是如此各位的孩子们都很辛苦都要学习，有许多许多的学习那周一到周五要学习周六喘口气，周日还需要学习。那孩子们是否能够享受一个安息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是跟我母亲去天主堂那时候我还没信主，但是跟他去天主堂的时候是很开心的时候第一个外面很多东西可以玩那老师教什么我可能听不太懂但是有点心可以吃有许多玩具，有许多手工艺可以做。那更重要的是当我进到那个教堂里面，那个彩色的玻璃，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照下来，然后那个诗班在唱诗的时候，我就感受到刚才讲了神的同在，我就感受到这个地方是有神的一个地方。 虽然我那时候还没有信主，也不知道耶稣所做的是什么工作啊，我是个罪人，我需要得救，但是我知道有一群人在那里，有神与他们同在。我不知道各位的孩子们有没有那样的机会，那样的福气，在主日的时候来经历到神，或是各位家长们是否把这样的事情看为一个优先啊。我知道一些教会都有所谓的中文学校啊，目的是为了吸引孩子们来啊主日的下午啊，所以有的孩子主日聚会完下午去中文学校，但是有许多孩子只是去参加中文学校，他主日早上并没有来教会敬拜神，那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还是希望鼓励在座的家长们，让你们的孩子在他年幼的时候，还没有离家的时候，能够来到教会里面来经历神，能够来认识神。如果各位的工作啊能够避免主日早上啊，当然我知道有些工作是没有办法的啊，可能是餐饮业，你是按摩业，你是军人，你是警察，可能主日早上你没有办法来敬拜神，但是你可以用其他的时间，有一天的时间来安息来敬拜神。比如说我们做传道人，我们主日都是非常忙碌的，所以有的传道人是礼拜一来休息，那像我们是礼拜五来休息，我们自己也需要有一段时间退下来安静亲近神，等候神。你看耶稣的事工这么忙碌，他常常带着他的门徒退到旷野里面来休息，我们说 retreat 啊，像下礼拜有一个 spring break 啊，各位需要 retreat 啊，我也带 Judy 我们会有一个 retreat 啊，到一个地方暂时放下手上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时间来安息，需要时间来与神亲近。你看我们美国母会啊，主日早上还有聚会，对不对？主日的晚上常常也有聚会，有时候母会的主任牧师会有一系列，比如说他曾经讲这个箴言，他曾经讲启示录，有一系列的不同的讲道，不同于主日早上。我以前以为啊，是不是主日早上没有办法来的人啊，因为有工作的缘故，他主日上午不能来，所以他晚上六点钟才来聚会。结果不是的，有几次我参加他们六点钟的聚会，那些老先生老太太主日早上8:15已经来参加过聚会了，然后9:30主日学啊，10:40结束，他们回家，晚上6:00又来。对他们而言，主日这一天是一个我亲近神的时候，重新得力的时候，他们渴慕，所以他们不会觉得说我早上来晚上也来啊，这么麻烦这么累，他把这一天奉献给神。我们常常说奉献啊，我们会奉献金钱，我们十一奉献，但是我们的时间上，我们是否有一天分别出来来给神，来亲近神？其实不是我们给神，是什么？神给我们，神供应我们。你分别一天出来，让神来加力量给你，使你重新得力。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啊。第四点啊，提到了耶稣的工作哈。我们知道耶稣3.5年的时间非常的忙碌，每一个来到他面前的人他都医治了，但是我们看发现耶稣并非医治了当时那个时代所有的病人。有一次耶稣来到一个池子，必是大池，很多人瘫痪在那边，耶稣只医治了一个人，他问那个人是否要得医治，那个人还有很犹豫啊。你发现耶稣的时间有限，精力有限，在地上的时候他有肉体跟你我一样，一直到他升天降下圣灵，圣灵在普世可以工作。所以当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不会因此变成一个 Superman OK， 我们有身体的软弱，我们也需要休息，我们没有办法去服侍所有的需要。在旧约里面啊，摩西哈，这段内容昨天我们在这个张师母这个研讨会里面我们特别提到了啊，因为昨天是提到当我们遇到很大的重担压力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活不下去了。各位有这样的曾经有这样的感受吗？我活不下去了，我没有能力再活下去了。在民数记里面我们看到摩西有这样的经历，民数记里面当百姓抱怨摩西，摩西说这些百姓又不是我生的，他们这样抱怨我，我实在没有能力照管这些百姓，他求神取走他的性命。这个神所拣选的 仆人带领以色列人这一两百万人出了埃及，结果他在旷野里面求死，他活不下去了，怎么办呢？神说我要把圣灵降在另外七十个人的身上，七十位领袖身上，让这七十个人可以来分担你的工作。所以我们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教会有许多的工作，我们知道教会许多人都需要照顾，对不对？我们一个人没有办法承担，我们需要神的圣灵感动更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关心，一起来关怀，有病痛的，有软弱的，有需要的，我们需要圣灵让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被装备起来。所以不是靠我们一个人，我们需要同伴，我们需要同工。第五点啊，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耶稣要我们有身体、心灵和情绪的休息。像刚才我们读的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一节第二节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需要得着安慰。第十一节提到，这位神要像牧人把我们抱在怀中一样，就是 physical 的安慰。我们要身体、有心灵、有情绪的休息。我们看一下，在旧约里面，以利亚，上帝大大使用的先知以利亚，在他打倒了这个850个先知之后，他也累坏了。当耶洗别要取他的性命的时候，他逃，死命的逃，最后逃到一个山洞里面，他也求死，他也活不下去了，他说求神取走他的性命。你发现圣经里面常常有这种事情发生啊，活不下去了，神的百姓也会觉得我活不下去了，那神怎么办？怎么帮助他？让他沉睡啊，让他有充足的睡眠。昨天如果各位有来参加张师母的这个这样的讲座哈，我会把这个录音再摆在网络上再分享给各位听。我们需要睡眠，这个睡眠恐怕比各位饮食吃饭更重要。睡眠，神让以利亚休息有足够的睡眠，然后呢天使拍拍他起来，让他喝水，让他吃东西，又让他继续睡。睡够了之后，天使说我差派你去什么地方，结果他让他走了好几个小时的路，让他有运动。所以以利亚睡饱了吃饱了又去运动，他的体力就恢复了。常常我们觉得很沮丧，我们觉得啊活不下去了啊，我们有许多负面的情绪，是因为我们的睡眠不够，或是我们的运动不够啊。这两天我也头痛啊，后来昨天我特别去运动，到公园里面去运动，去跑步啊，很快的头痛就消失了。啊，不是因为我们信心不够，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足够的休息，或是没有足够的运动。同样的，我们也需要安静的时间，需要个人与神亲近的时间。第六点啊，这边提到了怎样可以通往更新，这边提到了悔改啊，这边的悔改不一定是指得上我们法律上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错，而是我们可能把我们时间塞得太满了，我们去做了许多事情并非神要我们去做的。所以刚才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二节说，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告诉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所以我们说要 repent， repentance 提到的是一个 return， 回转到神的面前。常常我们为自己定了许多的计划，许多的目标， We are too busy 啊，我们太忙碌了。有许多事情是好的事情，我们想要帮助人，帮助我们的家人，帮助身旁的弟兄姊妹，可是我们太忙了，太累了，我们需要暂停一个脚步，我们要 return， 我们要回转到神面前，寻求神哪些事情是我应当做的，哪些事情是我们要请别人帮忙来做的。我们说是转介啊，比如说我们 counseling， 有些专业的 counseling， 我们需要转介啊。比如说我们要照顾一些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其他弟兄姊妹一起来关怀啊。我们需要 repentance， 我们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或是自己的计划。最后两点，如果你所行的是好的，我讲的是合乎神的心意的，你的灵里应当会 得到安息。经文提到，在旷野预备主的道，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大小山洼都要填平，哈，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改为平坦，崎崎岖岖成为平原，哈。那我们可以回到以色列、巴勒斯坦那样的地区，如果你骑一个驴驹，哈，你这个山冈啊、低谷、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啊，你要去一个地方是很不容易的。常常我们因为没有先寻求神，以至于我们的道路是这样高高低低、崎崎岖岖，啊，非常的不顺利，非常的不顺利。这时候我们就要回到神面前来看，哎，是否我们所行的、我们所做的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不是说要各位啊，我们都 ignore。It's not my business. I don't care. 啊，我把事情都推给别人，而是说，当我们要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寻求神。啊，这个事情是我现在要做的，还是我之后要做的？是我自己要做的，还是我可以请别人帮忙来做的？如果你所行的是好的，神要为你开路，这个大小山洼都要填满，山冈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要变为平原。然后第五节，神的荣耀必然显现，啊，是神来做工，我们是服从神、跟随神，而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来做工。最后一点提到了怎样可以帮助我们更新，属灵的朋友可以帮助我们更新。你有属灵的朋友吗？啊 ，Godly friends， 啊。当你遇见困难的时候，他不是落井下石，不是责备你，不是取笑你，不是 ignore 啊，视若无睹，他愿意陪伴你，鼓励你啊。也许你透过一个 email， 透过一个 text， 啊 ，Facebook 上的一个留言，啊，一首诗歌，你都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你也需要从别人得着帮助。这属灵的朋友不光是人，我发现这个大自然也好，甚至这些动物也好，都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啊！当我们去到大自然里面，听到鸟叫，听到虫鸣，啊，甚至连大自然都可以成为我们属灵的朋友。所以我们需要更新，啊，上帝可以透过这些方面，啊，复习一下这八点啊：神的同在，我们需要等候神，我们需要在安息日来得到更新啊！我们没有办法做所有的事情，我们需要同工。我们需要身心灵的休息，我们需要悔改。有的时候我们花了许多时间，比如说你看了太多电视、上网啊，或是啊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需要回转悔改。如果我们所行的是好的，我们在灵里面会得着安息啊。那神的智慧无法测度，即使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要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然要重新得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事的孩子，要特别为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也为我自己来祷告。当有许多的需要、许多的繁忙、许多重担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承担的。主，我们需要你的同在，我们需要你的能力，我们也需要等候啊，不是照着我们的时间表，而是照着神的时候，以至于我们看见的这些问题、这些需要能够被满足，问题能够解决，主你自己亲自来医治。主，我们自己也需要有身体、心灵跟情绪的休息。主，帮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或是我们找一天的时间，每个礼拜至少有一天的时间来 retreat， 啊，就是退到旷野里面来与神亲近。我们也希望我们年轻人、各位的孩子们也能够学习来与神亲近，从神来重新得力，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